北京时间7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吃了吗您？您乐走啊，干嘛去啊？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儿咱俩溜溜小花园。 菜市场买点菜，行，有空车带一桩。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28号星期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西三环立泽桥南侧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事故，车辆注意避让。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圆明园西路到万泉河路北向南方向，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北京昨天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公安部新制修订3个交管规章，部分交通违法记分分值降低； 天津4号线南段设4座文化艺术主题车站，乘地铁看金茂盛景； 河北石家庄金融法庭成立并受理首案； 国际电讯，美国纽约市未成年新冠患者住院人数激增； 澳大利亚报告首例奥密克戎死亡病例。 文体方面的消息，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准备就绪，冬奥会前最后一项测试启动； 北京将举办冰雪游园会，开放11处冰雪场地。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26号0点到24点，京津冀地区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北京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均为中国籍，经瑞典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临床分型为轻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1例。 12月26号下午6点至昨天下午6点，天津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国籍，由法国输入，临床分型为轻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17例，治愈出院379例，在院38例， 其中轻型16例，普通型22例。 昨天下午，陕西西安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进展。会上介绍，昨天中午12点起，西安市启动了新一轮的核酸筛查工作，共设置采样点5077个，采样台11669个，投入采样人员3.1万余人，各核酸采样点专人引导，固定路线，分时分区，错峰组织开展核酸筛查工作，截至下午4点，采样642万人。 12月26号0点至24点，西安市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50例。自昨天起，西安市新增中风险地区35个。12月9号0点至26号24点，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35例，确诊病例均在西安市胸科医院治疗中。 西安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波介绍，26号报告的150例本土确诊病例中，67例为在核酸筛查中发现，82例为在隔离管控中发现，1例为主动就医确诊。西安市统筹全市医疗资源，已增派264名医护进驻西安市胸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航天院区已完成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启用准备，并于昨天4:25开始收治新冠肺炎患者。 西安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魏小丽介绍说，近期病例增多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西安市加大了大规模核酸筛查的力度，目前本轮疫情通过核酸筛查发现的病例占到了1/3；二是新出现的一些风险点位，如高新区光电园、灞桥区京东物流园，由于人员高度密集和流动性大，导致病例波及范围较广，出现短期内病例报告快速增长的情况，现已对风险点位落实了风控措施。 记者昨天从广东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12月18号到24号，因未按规定执行相关疫情防控措施，东莞市344家药店被责令停业整顿。 东莞市12月13号疫情发生以来，东莞市市场监管部门集中监管力量，全力督促东莞零售药店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抓紧抓细抓牢零售药店哨点监测工作。12月18号起，东莞市多个部门组建巡查队伍，对东莞全市零售药店开展地毯式检查，三天时间内完成了东莞全市零售药店全覆盖检查，进一步排查风险隐患，筑牢疫情联防联控防线。12月18号到24号，全系统检查零售药店10452家次。 经检查，大部分药店均能按要求执行进门三查验，发现重点人员信息立即报告三人小组，下架并停售37类药品等相关疫情防控措施。但在检查中仍然发现部分药店未按规定执行相关防控措施，对违反规定的药店，市场监管部门已当场责令其停业整顿。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新制定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等三个交管规章，同时再推出9项交管改革新措施。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的报道。 公安部交管局局长李江平介绍，本次单独制定新的部门规章《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对记分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调整和完善，将从2022年4月1号起实施。修改后记分行为共50项，其中7项违法记12分，7项违法记9分，11项违法记6分。具体记分标准可登录公安部网站查询。 在保持对酒后驾驶交通肇事致人伤亡后逃逸、使用伪造变造牌证等严重妨碍交通安全的记分行为记12分的前提下，根据对交通安全畅通影响的程度，降低了部分交通违法行为记分分值 删除了驾车未放置检验标志、保险标志等交通违法行为的记分。 此外，根据新的记分管理办法，交管部门对于交通违法行为情节轻微采取警告处罚的免予记分，推行学罚减分制度，一个记分周期最多可扣减六分。 对一个记分周期内多次记满12分的，考虑到其守法自觉性低、安全意识差，延长了学习时间，增加考试科目，同时严查严处，弄虚作假、买分卖分、替学代学、考试舞弊等行为，对发现违法违规的严格依法处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部交管局副局长刘宇鹏表示，另外两个修订的部门规章是对公安部近年来已推出的69项仪证办、异地办、网上办交管改革措施进行制度化。其中新修订的机动车登记规定明年5月1号起实施，修改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明年4月1号起实施。新规章将再推出9项车辆登记、驾考领证等方面的便民利企新措施。 今天，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6号线2期两条线路正式开通。其中，4号线南段以金茂盛景为主题，设4座文化艺术主题车站，分别是沽水流峡六纬路站、商脉崛起徐州道站、百年金街金街站、华光璀璨太昌路站。 天津轨道交通推出优惠活动，今天到12月31号期间，天津地铁启动1.8元乘地铁活动。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不限线路、不限里程、不限次数，详情乘客可留意地铁站内相关提示信息，如有疑问可咨询车站工作人员或者拨打运营服务热线85568890。 2022年元旦假期期间，天津市有多处在建施工，对道路交通影响较大，施工区域涉及南开区、河西区、虹桥区及河北区。交管部门提示广大天津市民，假期期间驾车出行可以提前规划路线，合理绕行。 北京市商务局昨天联合多个部门召开北京营商环境 5.0 版本改革贸易投资便利化专场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将打造外商投资一站式服务，在首都之窗网站设立涉外服务专区。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发布会上，市商务局商务环境协调推进处处长柏继平介绍说，今年1到11月，全市新涉外资企业1713家，同比增长53.2%，实际利用外资151.6亿美元，同比增长9.7%。 我们在首都机场空港开展了百日攻坚行动，推出了15项重点的改革措施，开展空港口岸跟单调研，梳理进出口涉及的环节、流程、时间、费用。推动空港信息化建设，实现了掌上办、网上办、一窗办，出台了统一规范的物流操作服务质量标准。目前啊，进口货物提货效率提高50%以上。 下一步，本市将打造外商投资一站式服务，在首都之窗网站设立涉外服务区，整合企业设立、外汇登记、项目核准备案等高频事项的办事入口和办事指南等。另外，空港口岸优化提升行动也将启动。 大力优化空港口岸的物流操作流程，压缩时间，做好各个环节的衔接，推动双枢纽空港的信息化建设，明年6月底之前都要完成的。 大兴区商务局局长马世刚介绍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一期已经通过国家验收，将打造成为通关效率国际一流的综保区。 北京中日创新合作示范区正在高标准规划建设1平方公里的起步区。设立了首期20亿元的产业发展基金，首批制定了26条政策创新清单，未来将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平台。 另外，大兴区将发布总部企业新6条，涉及开办补贴、购买和自建办公用房、实体化经营、经营贡献奖励等方面，给予单个企业最高累计奖励7000万元。 13号线轨道交通扩能提升，奥北森林公园一期、自行车专用路东拓等21个新建项目实现开工，深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5年行动计划、2021年度实施项目表印发。 截至到目前，年度75个项目有序推进，预计到年底，领袖惠谷西侧幼儿园、霍营公园、天通苑文化艺术中心等34个项目将陆续完工投用。一起来听北京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在京藏高速与地铁昌平线的交叉路口，一座高耸的半圆形匝道桥已经颇具雏形。首发集团工联公司北青路项目现场指挥张东说，这里是北青路快速化改造工程的重要节点。 京藏节点，这个立交呢，规模是一座跨线桥，十座匝道桥组成，最高的高度呢能达到25米，需要5次穿越地铁，7次跨越高速。立交建成以后呢，咱们各个方向的车辆呢可以通过这个立交实现直接转向，就不用再由地面等交通指示灯了。同时呢，互通以后呢，对新庄桥节点这块的拥堵会明显的缓解，效率我们初步通过设计院测算的话，应该能提高到1.5到1.8倍。 北青路改造全长约19公里，一期8.9公里，预计在2024年完工，二期将直连京藏京新高速。而这些重点工程的进展，通过雪亮视频探头，也实时同步在回天智慧大脑中。这里是本市第一个不以区为单位，以街镇泛概念为主体的指挥调度中心。昌平区回天专班副班长张鹏飞介绍， 我们身后就是这个回天大脑的大屏。大屏一期主要开发了8个场景，包括幸福回天、宜居回天、活力回天几大板块，能够在大屏观态式过程当中直观体现回天的人口、产业、接受及办、垃圾分类、疫苗接种、核酸检测以及两网舆情、雪量摄像等数据。在我们还有一些中屏，还有用户端的小屏，我们是3屏联动，尤其是在中屏社区的中屏端，他们有高空抛物的监测、共享停车，还有垃圾分类、人口经济化管理，都能在社区端能够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 年终岁末，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京城各大商圈呈现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12月以来到春节期间，天津市各大商圈累计新开店铺将达500多家，各大品牌纷纷看好天津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前景，积极投资布局线下网点，开设首店、主题店、旗舰店等，丰富市场商业形态，打造消费热点。 近期，天津市滨海吴越广场、滨海金鱼佳品商城、生态城爱琴海购物公园等3座现代化大型购物中心相继开业，引入商户400余家，区域首店接近20%。金街、佛罗伦萨小镇、金滨大道、老城乡文化中心等商圈也纷纷上新，引入各类品牌店。据天津市商务局统计，12月以来至春节，天津市各大商圈累计新开店铺将达500余家，其中品牌店铺占多数。 昨天，河北省石家庄金融法庭成立并受理首案。石家庄金融法庭设在桥西区法院，集中管辖石家庄市桥西区、长安区、裕华区、新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辖内应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审金融民商事案件，并将从集中管辖审理案件向统一裁判尺度、制定裁判规则、促进司法治理目标迈进。 昨天上午，石家庄金融法庭受理了中国建设银行石家庄分行诉沈某、张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成为这一法庭成立后受理的第一案。 我们再来关注三地社会民生方面的消息。十四五时期，北京将建设农业中关村，服务国家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把农业科技创新纳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着力推进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实验室，畜牧兽医系动物医学专业主任侯尹旭教授通过快速诊断方法给病牛的粪便样品做化验。 这个是房山的牛场送过来的犊牛粪便的样品，根据他临床介绍的情况，他应该属于大肠杆菌、影孢子虫、冠状病毒、瘤状病毒4个病的范围。利用我们的快速诊断方法，就可以诊断他有没有这4个病里面的其中一个病，就是是不是感染。 侯尹旭教授多年来工作在教学科研与三农服务一线， 他一边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服务，给牛看病，解决疑难杂症，一边把这些临床研究和经验传授给学生，带他们去牛场实践。 一定要把内容写在大地上。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做了奶牛产学研服一体化工作室，完了之后就合并到北京市奶牛创新团队里面去。临床生产之中，群众现在急需什么东西，或者哪一个疑难病症他解决不了，我们就研究怎么样去诊断它，防治它。这个奶牛围产后期这一段的病啊，是现在大家面临一个重点，就是奶牛生完小牛之后的20天、21天，这个是牛病发病的高峰期，涉及到代谢病，涉及到传染病等等。那怎么样防控这个呢？实际上是提高牛场的养殖效益的一个关键。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去攻关研究解决它，出去服务科研学的东西，完了之后呢再教学生。 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本市还在引领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李广富作为北京扶贫干部代表，参加了今年庆祝建党百年大会。当他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宣告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心里涌起的是自豪和感慨。作为平谷援疆企业的负责人，他将北京平谷的大桃成功引种到了新疆和田的土地上，使当地村民逐步走出了贫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盐碱地里长出桃花源。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我叫李广富，是平谷区产业援疆企业负责人。要用一个词概括我的2021年，我想是艰辛感恩。 李广富说的艰辛，从他到新疆和田踏上即将移植桃苗的400亩土地就开始了。用他的话说，就是从头顶凉到了脚后跟。 所承包的这地啊，属于原生态，一整理吧，出现盐碱地。通过各种试验吧，2年多得到改良。 盐碱地长不了桃树，栽种了也容易被烧死。一起来到和田的公司经理赵林焕说，这一改良就用了近3年。 水土不服，语言不通，生活条件太差。一开始的时候，一天恨不得20个小时的那样干。 这些不适应，他们都没放在心上。没有合适的农资是困住李广富的一大难题。 和田台种桃的一是少，二一个全是原始的土放管理，农机具弄子就很少。2019年12月，咱们驾车到这阿克苏跟那乌鲁木齐看看市场。 就在这段行程中，李广富他们三人经历了生死考验。 夜间3-4点钟吧，走到甘肃地界，-20度左右，车突然熄火了，带无人区，手机没有信号。我们三个人推着车往前慢慢行，车上所有的可用的东西点着了，烤车烤人，该烧的该用的都已经用完了，车还没见效。 那段经历，赵林焕想起来都控制不住情绪。 把鞋脱了，然后搁到被子里面来。等后来他把被子也点了，我脚就穿不上鞋了，就冻的没有知觉。他们两个在后面推着车，我把这方向盘，当时我就想冻死我吧，冻死了就不冷。 很多人想不通，这个家里有车有房有公司有收入不低的建筑工程，并且都当了爷爷的李广富，来新疆就是为了租一块地栽桃挣钱吗？他说是因为情怀。这种信念在这次脱险之后更加坚定。 今年以来，天津市积极开展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成功。截至昨天，河北、保底两个试点区向136733名群众成功发放补贴10718.2万元，其中河北区1650.4万元，23815人。保底区9067.8万元，112918人，民政领域2939万元，46982人，农业农村领域7779.2万元，89751人。 天津市从今年起将用3年时间，逐步将原来通过银行卡、存折、现金等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发放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全部转换为通过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统一发放，实现多卡合一和一卡统发、一网统管。 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2022年春季征兵工作，近期北京市征兵办指导各单位陆续开展征兵体检工作，在学生放寒假前为高校应征男青年开启征兵体检绿色通道。 此次体检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各区征兵办会同同级卫健委体检机构采取全封闭、分时段、低密度、多批次的方式组织实施，严格控制每天进站体检人数，按照先流调后扫码入场的疫情防控措施，实行统一带队、专人引导体检，有效调节各诊室人流分配，避免人员密集，确保征兵体检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截至目前，北京市男青年通过应征报名审核超过7000人，按计划2022年1月份完成第一阶段征兵体检及预定兵工作，2月份组织女兵体检和全市体检抽复查工作。 近日，北京市城管委联合市城管执法局采取四部两执方式赴冬奥场馆周边大兴区开展燃气安全检查，实地查看非居民用户燃气安全使用情况、液化石油气供应站和天然气调压站日常运行维护情况。据了解，本月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对燃气安全领域已经立案180起，处罚48.348万元。 年底前，市城市管理委将持续集中开展燃气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排查整治燃气经营、瓶装液化石油气、燃气用具、燃气管道设施、燃气工程等8个方面的安全风险和重大隐患，摸清底数，建立台账，强化措施，以涉奥场所、重点区域、城乡结合部等地区为重点，要求公器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并加大对燃气用户入户巡检频次与力度，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告知用户整改，执法部门对收到用户拒不整改的情况应立即核查并依法处理。 北京市本年度第三批次商品住宅用地最后一宗房山区拱辰街道地块昨天顺利成交。北京市本年度共成交63宗地，总用地面积约330公顷，规划建筑规模约683万平方米，完成年度供应计划300公顷的111%。成交商品住宅用地面积、规划建筑规模较去年全年增长10%以上。 北京市今年在土地出让环节综合施策，结合项目所在区域位置、周边房地产市场情况、土地成本等因素，合理选择适宜调控工具，合理设置地价上限，推动商品住宅用地供应由价高者得的单一目标向完善市场、促进土地利用、保障民生等多目标管理转变，加强房地产市场精准调控，同时创新了净政府持有商品住宅产权份额、净现房销售面积等竞争方式，并首次采取摇号方式确定竞得人。从本年度批次供地情况来看，精准调控效果明显，竞买人普遍认可宗地竞买条件，三批次共57宗地顺利成交，整体溢价率约5%，切实实现了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 记者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了解到，空港经济区东七道学校和空港经济区第5幼儿园已正式开工，目前正进行静压桩施工，预计2023年6月竣工。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空港经济区东七道学校和空港经济区第5幼儿园已被列入美丽滨城建设10大工程，成功开建标志着保税区教育版图再次完善。 随着最后一车电能表在国网河北电力销售中心装车配送，这一中心今年电能表计划配送任务全部完成，为全年计量装置改造计划预留了充足时间，让卡表轮换全面告捷的目标仅剩最后一步。 在今年初经历石家庄地区新冠疫情影响之后，国网河北电力营销中心果断调整今年计量装置改造计划，全面实施卡表改造工作，全力满足广大电力客户的远程缴费需求。营销中心作为计量装置供应保障单位，全力投入供应任务当中，通过倒排供应计划，按照一地一案编制计量装置供应计划表，成立供应保障组和计划监控组两个小组，采用创新技术赋能生产来提升效率，为计量物资供应保驾护航。截至目前，2021年累计配送741.40万只，全面完成营销中心全年各类计量物资的配送任务。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27号报告首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后病亡的病例。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死者是一名80男子，来自悉尼，生前有基础病，在一家养老院染疫，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 随着推进解封和奥密克戎毒株扩散，澳大利亚近来疫情迅速反弹。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和昆士兰州27号总计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9107例。尽管疫情形势严峻，澳大利亚政府反对恢复封城，而选择加强防疫限制措施。新南威尔士州27号起强制要求民众进入公共接待场所时出示疫苗接种证明。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规定民众在室内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 韩国27号报告新增4207例新冠确诊病例，这是过去20天来首次降至5000例以下，表明收紧防控措施取得一定的效果。不过，韩国新冠疫情风险连续5周被评估为最高级别，形势仍然严峻。韩国现有新冠重症患者1078例，比25号1105例的峰值有所减少，但仍连续7天超过1000例。 韩国政府本月初决定熔断解封进程，并于本月18号进一步收紧疫情防控措施，包括下调私人聚会人数上限至4人，缩短公众聚集场所营业时间等。现行防疫响应措施将于下月2号到期，韩国政府将观察本周疫情发展趋势，听取专家和地方政府等各方意见，本月31号决定是否延长上述措施。 日本西部沿海地区27号继续遭遇强降雪，部分城市降雪量创历史纪录，不少车辆陷入雪中导致堵车。日本气象厅说，截至27号早些时候，24小时内，滋贺县岩根市积雪厚度达到680毫米，兵库县朝来市积雪厚度达到710毫米，均创下纪录。 据共同社报道，强降雪导致多地道路交通受阻，还影响了铁路和航空运输服务。东京都和大阪府之间的铁路列车降速行驶。日本航空公司和全日空控股公司26号取消超过100架次的国内航班，导致7500多名旅客行程延误。日本气象厅提醒，强降雪和道路结冰状况预计将持续到28号。 据英国广播公司27号报道，英国奥沃能源公司创始人菲茨帕特里克呼吁，英国政府应表现出更多的紧迫感，解决天然气和电力价格飙涨问题。他预测，天然气批发价格上涨及其对公众的影响将在2022年构成重大危机。 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分析预测，随着天然气批发价格上涨至创纪录水平，英国消费者明年购气支出平均可达每户约2000英镑，约合1.7万元人民币。为使消费者少受天然气价格飙升的影响，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已设置价格上限，计划明年4月再做调整。 英国一家公益团体组织27号发布报告说，今年10大气象灾害事件造成至少1075人死亡，130万人流离失所，可获保险理赔的财产损失超过1700亿美元，相比去年上涨200亿美元。这个组织说，气象灾害带来的损失呈上升趋势，反映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报告称，飓风艾达是今年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灾害。这场飓风8月底到9月初重创美国东部，造成650亿美元损失。德国和比利时7月发生的洪灾位居第二，造成430亿美元损失。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寒流和冬季风暴导致的德州电网瘫痪，造成230亿美元损失，排名第三。 据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27号报道，俄罗斯心脏病领域专家科列涅维奇表示，迅速戒烟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这是放弃不良生活习惯的最佳方法。他说，吸烟会大幅增加患动脉粥样硬化、肿瘤和促进血栓形成的风险，在戒烟后1年内，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会显著降低。 这位专家强调，一些人吸烟是因为焦虑所致，当他们开始戒烟时，肾上腺素分泌可能会出现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运动会对减缓焦虑有所帮助，另外也可以与心理治疗师一起解决问题。 至于为何戒烟者会容易发胖，专家表示，经常摄入尼古丁会抑制肠液的产生。另外，戒烟后的人开始更频繁地摄入食物。 据新西兰先驱报网站27号报道，26号早上，当地某二手买卖网站上就出现了4000多件圣诞礼物，其中包括行李箱、炖锅、自行车、化妆品、印有新西兰卫生官员图案的枕套等等。网站工作人员表示，去年圣诞节后的24小时之内，这个网站上不想要的礼物搜索次数达到4.6万。 一项调查显示，49%的新西兰人表示自己每年会至少收到一件不想要的礼物，8%的新西兰人承认考虑过转卖礼物，而有57%的人说他们送给别人的礼物被转卖也无所谓。在新西兰，最不受待见的礼物是袜子、蜡烛和过期的糖果。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今天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测试活动的压轴之战，2021至2022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在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拉开大幕。本次训练周期为期4天，将对赛道、靶场、打蜡房等相关设施展开测试，并对体育、电力、技术、医疗、志愿者等17个领域进行测试。 国家冬季两项中心位于张家口奥林匹克体育公园东北侧山谷，共设11条赛道，总长12.3公里。赛道依托自然地形设置而成。北京冬奥会赛时，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将承办冬季两项一个分项共11个小项的比赛，以及冬残奥会越野滑雪及冬季两项的比赛。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北京冰雪运动发展专场昨天举办。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中小学生上冰上雪达到210万人次。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市体育局副局长葛军介绍说，北京市于2016年在全国率先以地方政府名义出台了关于加快冰雪运动发展的意见2016至2022年，以及群众冰雪、竞技冰雪、青少年冰雪、冰雪产业、冰雪赛事、冰雪设施和冰雪运动人才7项配套规划，形成了1+7政策体系。 为配合北京冬奥会的举办，营造浓厚的冰雪氛围，我们已连续举办了7届北京市民大众欢乐冰雪季的活动，开展各级各类群众参与活动2万余场，参与人次约达到3100多万。 短短几年时间，冰雪运动走进千家万户。 冰雪场地由冬奥申办前的42座冰场、44块冰面、22所雪场发展成为82座冰场、97块冰面、32所雪场，全市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和奥林匹克体育示范学校均达到200所。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亚红表示，自2014年开始，围绕冰雪运动进公园、快乐健身迎冬奥主题，市属公园连续多年举办冰雪游园会，共有近200万人参与其中。 持续开展第8届北京市市属公园冰雪游园会，以冰场、雪场双场的形式，丰富市民冬季健身文化生活。 昨天2021年冰壶奥运选拔赛第6站开赛，比赛至关重要，胜负将决定谁离奥运赛场更进一步。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第6站混双项目的比赛共计3场，今天一日双赛，上午的比赛老将刘瑞队对阵林志队，林志目前排名小组第一，上半场刘瑞队进入状态较慢，开局得到2分后就没有分入账，林志队手感不错，3局连续得分，5-2领先对手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林志由于擦冰导致岔气，难以发挥实力，刘瑞队在第5、第6局连续得分，关键2局拿到7分，将局面扭转。林志队在第8局面对场上局面提前握手，最终他们以6-9惜败。下午的比赛，王瑞刘瑞队对阵刘思佳南嘉文队，南嘉文队手感火热，前4局结束就取得7-1的领先。下半场刘瑞队艰难拿到2分，但已无力挽回败局，在第7局提前握手，最终南嘉文队以9-3战胜刘瑞队。 这一站一开赛，因为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最后的一站比赛了，大家也都很珍惜这样的一次机会，然后现在这个场地也特别的好，然后我们也是为了这个奥运会的选拔季去努力， 所以刚开始的两站可能发挥的一般，然后后来慢慢的找到了状态，然后打得还可以。对于那个南佳文嘛，上一站我们是三胜一负这种战绩，然后今天也是一胜一负。我觉得年轻队员尤其是在国家队训练这两年提高特别的快，然后从这种体能啊及战术水平啊都非常的好，然后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比赛来历练，然后我希望他们将来会更好吧。 2021年已经接近尾声了，回首2021年的体坛，今年是体育新势力迅速发展的一年，一些新兴的体育项目也正在慢慢走入我们的生活。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新兴的体育项目开展也日新月异，尤其是在即将过去的2021年，很多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体育新势力正在登上世界舞台，走入我们的生活。2016年8月，国际奥委会宣布滑板、攀岩、冲浪、空手道和棒垒球成为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20年12月7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召开会议，同意霹雳舞、滑板、攀岩、冲浪正式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今年的7月26号，东京奥运会滑板项目的女子街式比赛在有名城市运动公园进行，最顶尖的20名女滑手开展了数小时的对决，其中就有年仅16岁的中国小将曾文慧，这是滑板项目首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曾文慧也成为了首位参加奥运会滑板比赛的中国运动员。 大家好，我是中国滑板国家队队员曾文慧，这一次奥运会我代表中国参加滑板街式项目，取得了第6名的成绩，也在比赛中收获了很多，感谢大家对中国滑板的支持。 新兴的体育项目在帮助奥林匹克更加年轻化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其中，甚至推动了项目职业化的发展。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多次表示，拥抱年轻人、关注年轻人的喜好是目前国际奥委会工作的方向之一，为此将进一步提倡城市运动的概念。未来在国际的舞台上，我们或许将能看到更多青少年喜爱的新兴体育项目。 昨晚 CBA 第二阶段常规赛，北京首钢119-78大胜同曦队。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严康乐的报道。 昨晚 CBA 第二阶段常规赛当中，北京首钢男篮119-78大胜同曦队。前三节双方一度打的是非常的难解难分，首钢男篮一直保持领先的节奏，但是同曦队利用三分球超高的命中率紧咬比分，第三节双方一度相差只有3分。第四节北京首钢男篮一鼓作气，同曦队突然崩盘，单节首钢男篮38-6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赛后首钢男篮主教练亚尼斯表示， 在场上前三节的表现呢，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对待比赛的态度和对待迎接比赛的方式啊，这种打法我看在眼里其实是比较失望的，一点也不满足。我们一开始在防守端也是比较做的比较被动，然后让对手投进了很多这种空位的三分，这种现象不是我们北京的特征，不是北京的特质。我们永远都是从防守起家的，防守至上。尽管我们这场比赛上半场得了56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球队在防守端立足，通过防守的带动，在进攻端也是能够更流畅的把球转移起来，这样也给我们的外线投手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 本场比赛首钢男篮的外援吉布森拿下24分、5个篮板，李木豪15分、雷蒙12分、林书豪11分。 昨天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继续进行，天津女排3-0战胜上海女排，以13连胜的成绩晋级半决赛。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开场身穿蓝色队服的天津队派出李盈莹、巴尔加斯和袁心玥等主力阵容，而隔网相对的上海女排隐藏了外援和主力，派上替补队员出战。尽管如此，上海女排却打得很拼，利用发球破坏天津队的一传，两队比分紧咬，多次战平，最后天津队以25-23艰难拿下第一局。 我觉得他们今天就是变化阵容的话也是挺有想法的吧，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吧，我们多适应一些人，然后对我们自己的可能一些技术的节奏的掌握能够会更好一些。 第二局天津女排逐渐适应了对方的打法，一度取得10-4的领先，不过上海女排又利用防守反击抓住机会，将比分追成15-14。 但天津队还是利用发球和强攻的高成功率，以25-21再下一城。第三局，两队的实力差距展现出来，天津女排打掉结合，又以25-12轻松拿下第三局，最终以3-0击败上海队，取得13连胜。天津队本场有3人得分上双，李盈莹拿到全场最高的18分。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最后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在昨天举办的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亚红表示，北京将举办冰雪游园会，开放11处冰雪场地，提供40多种冰雪运动，以更丰富的冰雪运动形式迎接北京冬奥会。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楚燕的报道。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张亚红在昨天举办的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迎接冬奥会，北京将开放11处冰雪场地，提供40余种冰雪活动。他介绍， 市属公园设置了冰上运动、雪地运动、冬奥主题展3大类活动，一共开放11处冰雪场地，包括7处冰场和4处雪场，总面积达到了60万平方米，提供40余种冰雪活动。 市民走进公园就能感受冰雪魅力。张亚红告诉记者， 举办冰上活动的公园一共有5家，他们是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活动的时间是天气的情况，预计在2022年的元旦前后到2月4号。举办雪上活动的有4家公园，他们是颐和园、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 此外，北京还将冬季游园、冬奥元素和冰雪主题相融合，推出了冰雪文创产品，加大冰雪文化的宣传力度。张亚红告诉记者， 在北海公园举办百年冰溪盛典展览，联合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在市属11家历史名园推出奥运文化展，展示中国传统冰上运动的历史，普及冬奥知识，传播奥运文化。 2022年1月6号到2月18号，相约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暨第22届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将在京举行。本届艺术节将通过表演艺术、视觉艺术、电影展映、城市活动和庆典活动5大板块，营造喜迎冬奥的氛围。 作为北京冬奥会赛事的文化活动，表演艺术板块将包括开幕式演出、魅力中国等内容，以线上加线下的形式为观众带来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场演出，以及艺术论坛和演出推介会。开幕式演出名为《我们北京见》，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此外，艺术节期间，2022第9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将展出117个国家和地区近600位美术家的707件绘画、雕塑、装置和影像作品。聚焦2022北京冬奥会国际版画交流展将以版画的艺术形式庆祝冬奥会的到来。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从今天开始将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展览分为10字8方、茶韵酒香、琳琅美器等单元，展出精选文物240多件套，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等不同角度出发，全面呈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历史变迁。 观众可以在展览中欣赏到酒与茶的诞生过程和历代代表性器物，对于食材的加工制作以及菜肴的烹调也是展览中的重要内容。展品中既有稻米、点心等食品的食物，又有餐具盒、柱子等饮食器具，也有揭示烹饪加工技艺的染器、火锅等，还有反映饮食礼仪的青铜礼器、餐具，以及记录饮食文化的古籍文献。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中国美术馆年底推出8大展览，邀请市民感受深厚的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以及当代中国的艺术创作。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介绍，这些展览中既有以唐一和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艺术家的作品，也有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如90岁的徐明华先生的作品。